包括口眼歪斜、语言不利、半身不遂等。好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父亲并没有瘫痪。 爸，妈在欣欣家，等你转到普通病房了，我再带她来看你。对了，还有富贵，你也别担心她，昨天云街要住你们那儿，我们离开前给她留了很多狗粮和水。许梦安知道父亲最挂念的是谁，是什么。父亲努力地抬手指向了许梦安的肚子，许梦安一愣，然后笑了。爸，你也知道了。父亲点点头。是啊，既然妈都猜到了，怎么可能不跟你说呢？父亲想说的应该是生，也许他已经感觉到许梦安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父亲强调着。见许梦安不说话，他便伸手去拉他，大概是方位感有些模糊，他没能够到许梦安的手。于是许梦安伸手握住了父亲那双冰凉的大手。 大姐。 父亲准确无误地吐出了这两个字，并且继续说着。许梦安只觉得眼睛一热，泪水瞬间喷涌而出。 大概父亲是怕许梦安听不懂，就用手指在他的手心里比划着，画来画去，果然就是个生字。父亲还有话说。 我带累不好。 我知道你是说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怕，对吗？许梦安已经泣不成声。爸，我不害怕。李云街刚跟何露走出学校大门，就看到了等在一边的老爸。何露见李云街一直往自己身后躲，便悄声问：怎么回事？跟你爸翻脸了吗？ 不是。 老爸很久没来学校接过自己了，别是外公那边出什么事了吧？何露这边已经主动打上招呼了。 李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 哈，来接你们啊。这样，我叫了车，我们先送你回锦华苑，然后我要带着云街去他小姨家。 别，我自己骑个共享单车就行了。 何露摇着头，前几天他带李云街去见网友的事情，云街爸爸已经跟他的爸爸给说了，害得何露被臭骂了一顿。那么爱管闲事，叫李林一声李老师，不过是看在李云街的面子上，这李林还当真了。等何露走了，李云街才怯怯地问老爸： 爸，外公没事吧？ 已经好多了，我们先去小姨家，外婆在哪儿？他说想你了，要你陪陪他。 爸，你怎么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？ 等车的时候，李云街这样问老爸： 外公还在医院里，你倒这么淡定。 爸爸其实也急，但是着急没用啊，事情出来了，总要一件一件慢慢的解决。 一件一件？难道还有别的事吗？ 我只是打个比方。 另一件事和小葡萄有关。 李林一听愣了。李云杰又说： 我妹妹呀，小葡萄，你们的新孩子。 你连名字都取好了。 不要转移话题，我知道妈妈不想要她， 爸爸，你可不能什么都听老婆的，像何露爸爸，他就不听何露妈妈的。 云姐， 嗯， 我们应该尊重妈妈的决定。 你这到底是尊重妈妈的决定，还是你自己不敢做决定呢？ 女儿就这么盯着自己，有些咄咄逼人。李云街真的已经不再是小孩了。 我觉得你们非常不负责任。妈妈说这是意外，好，我相信她，所以我原谅你们了。可是既然小葡萄已经在她肚子里了，她就应该生下来。你们认为我什么都不懂？爸，其实我都懂，我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，也知道如果妈妈现在不要小葡萄了，小葡萄有多可怜，而妈妈自己又要吃什么苦头。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，但我憋不住。你们老说什么云街呀，爸爸妈妈是你的好朋友啊。好，既然大家是好朋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平等的，我就可以给你们提建议，不是意见，这件事我有意见。 李林完完全全被镇住了，他既惊诧又感动，是很久没有过的百感交集。这个时候他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是车到了。李林喃喃地说，先去小姨家吧。这还是他头一回在女儿面前语塞。 爸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咱们俩今天就跟妈妈摊牌，就说我们要留下小葡萄，你敢不敢？你怕不怕？ 刹那间李林的视线模糊了，他噙着泪却又忍不住想笑。我不怕。 这才是我爸爸什么都不怕的爸爸。走，我要去陪外婆了。 许梦安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脑子里一直回旋着父亲说的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这句话。父亲起码有20年没跟自己说过了，记忆里他最后一次说这句话时还是许梦安上大一那年。许梦安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，父母上班的工厂效益不太好，妹妹又在上初中，于是他就利用课余时间打工，想减轻家里的负担。父亲发现他在打工后很严肃地跟他谈了一次，谈到最后他说了那句，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。是，自从妹妹出生，父母便要求许梦安像个姐姐，并迅速适应姐姐这个身份。看起来他们更偏疼的是妹妹，但是反过来看，妹妹说的也没错，正是姐姐的身份让许梦安博得了更多父母的信赖。打小就没怎么让父母操过心的许梦安，现如今就更不该让他们为自己担忧了。以前在杂志社的时候，许梦安采访过一个火灾的幸存者，那个人讲述着自己在重症监护室的经历。他说，躺在病床上时什么都够不着，什么都摸不着，迷迷糊糊，就好像黑白无常已经站在身边，分分钟都可以带走自己。他说倒也不是畏惧死亡，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感受并不比恐惧本身好一些，他担心的是自己的亲人，要是他走了，他的亲人该怎么办呢？ 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父亲想来也是这种体验，而父亲的担心呢，竟是大女儿肚子里还未出生的孩子。父亲竟是懂得许梦安的，他懂得许梦安的犹豫和徘徊，父亲能预知女儿的决断。 大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问你话，你听见了吗？许梦欣伸出手掌在姐姐眼前晃。喂，梦游了啊？许梦安回过神来，你问的什么？ 爸， 说话了吧？ 算是说了吧。 你全都听明白了吗？ 许梦安点了点头。 爸都说什么了？ 没什么。 是没什么，还是你不方便告诉我？算了，我不纠结这个了。其实爸也跟我说话了，我没听懂，也没琢磨明白。 许梦欣摇摇头，接着说：“ 那么爱说话的老头，他往后出门还怎么跟人聊天吹牛啊？” 欣欣，爸爸可以做康复训练的。 哎，都是我害的。你放心吧，不管怎么治疗，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。等爸出院了，我会给他请个护工，让护工到家里照顾他。 欣欣啊，你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所有费用我们两家平摊。 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？我们俩姓许，许家才是我们家，我们只有一个家。 许梦安本就积累着情绪，此刻鼻子又开始泛酸了，便只抬头看了看天花板。许梦欣把头靠在了姐姐肩膀上。 对不起啊，大姐。 你对不起我的事多了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？ 每一件。姐，以后我再也不跟你翻脸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什么。你是大姐吗？ 我才不信呢。 我自己也不信。这不是看你快哭了，我想哄哄你吗？ 滚。许梦安破涕为笑。 要不是外婆急召，李云阶才不愿意去小姨家呢。没别的，就因为熊熊这孩子实在是太熊了。果然刚进小姨家的门，就听到了熊熊的哭喊声。他坐在客厅的地板上，身边散落着玩具车的残骸，手里正撕着一本崭新的作业本。站在他身边的是手足无措的熊熊奶奶，外婆则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。李林赶忙问两位老人，这是怎么了？ 贾母无奈地笑着， 男孩子就是淘气，这不是放学回家写作业，说有道英语题不会，问我们俩呢。我们哪会呀，平时都是他妈在教的嘛。可是现在呀，他妈在医院。我说了别着急呀，妈妈马上就回家了，她还是不愿意，哭着喊着要妈妈。 云姐，你叫一下熊熊。哎，我先去趟医院啊。 还没等李云阶反应过来，老爸便走人了。李云阶看了眼外婆，外婆朝他挤了挤眼睛，便站起来走到熊熊奶奶身边。 哎呦，亲家母啊，我有点头疼，要放在楼上了，你陪我上去一趟啊。 如今贾母自觉有愧于亲家，忙不迭地应承了。两个老太太往楼上走，外婆还没忘回头，再冲李云阶挤挤眼睛，又朝熊熊努了努嘴。这是外婆是想让李云阶收拾熊熊。李云阶忍不住想笑，只得暂时先绷着，待老太太们消失在楼梯的拐角，才一个箭步窜到熊熊面前，一把提溜起了他的衣领。熊熊刚想开口大叫，李云阶把眉毛一横：“熊熊，你要敢叫，小心我告诉你爸。” 熊熊的小脸憋得通红了：“ 除了拿我爸压我，你还会干嘛？ 揍你！” 你不敢的， 那就试试。 表姐的神情可怕至极，熊熊不想冒这个险，只说：“ 你别揪着我了，我快被勒死了，我们俩都挺可怜的，就别自相残杀了。” 李云阶终于松开了熊熊的衣领。 呵，成语会的还挺多哈。 我要有妹妹，你也快要有弟弟了。 熊熊说到这儿，又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 真不知道这些大人是怎么想的。 连你都知道了， 我妈说的呗。 李云街叉着腰说：“别转移话题，把你的作业拿来。”“ 你给我写啊。”“ 我教你写。” 熊熊撇了撇嘴，还是站了起来。他一边翻着书包，一边嘟囔着：“ 神气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比我多读了几年书吗？”“ 那你啊，就更没什么好神气的。你爸有钱不假，可那些钱是他的，跟你没关系。” 熊熊愣了半天，唉声叹气着说：“ 本来是跟我有关系的，可是啊，我马上就要有妹妹了。” 李云街做了个要拧熊熊耳朵的假动作：“ 赶紧写作业。” 熊熊马上翻开了作业本。 唉，妹妹不好，姐姐更差劲儿。 李林这边刚走进医院，就在交费的地方遇到了老贾。老贾刚从队伍里挤出来，满脸是汗，正要从胳肢窝里把手包里的纸巾给掏出来呢，李林从裤兜里拿出一包湿纸巾递过去：“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哎，我说姐夫啊，哎呀，你不用来这儿了啊，该上班上班，我在就够了。”老贾擦着汗，略显狼狈。这人来人往的，李林把老贾拉到一旁，才说：“老贾，我都好说，倒是你比我忙。哎呀，姐夫，这钱是赚不完的，老丈人只有一个。您瞧，这老贾什么时候都不忘了表忠心。”李林忙说：“这说到钱，爸的医药费啊，我也得出。您瞧，这又瞧不起我了是吧？姐夫，你不能这么说啊。哎呀，我要是真瞧不起你，我就不这么说了。”老贾想了想也是，这才说：“姐夫啊，现在都是小头，再说了，医保还能报销一部分呢，你真要出，就等医保报销完了，咱俩再谈啊。这大头呢还在后边呢，是吧？” 老贾终究没把话说下去，他没说的那部分，李林怎么会不解？接下来老丈人的护理康复，这都不是一两天、一两年的事，他分明是场持久战。 是孟安跟我商量过的。就是嘛，万幸啊，咱爸有我们照应着，咱家人多啊，再多使使钱啊，总能够让老头子少吃些苦头。听说跟爸同一天进来的那个老太太也是中风，也在重症监护室里，你看到现在他的亲人都没来过医院。为什么呀？哼，老太太的老伴早就过世了，倒是有个儿子，那小子出国了，在国外拖儿带女的，还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赶回来呢。这医院里头啊，这种糟心的事情太多了，再有钱有势，一旦病重，最需要的还是身边有自己的人，除了自己的亲人，谁能那么周到啊？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一定要欣欣再生一个。老贾一严肃起来，嘴角便开始耷了。这家里有兄弟姐妹，遇事也好有个商量，我就特别羡慕欣欣有个好姐姐啊，当然还有个好姐夫啊。这咱爸的事儿都是你在张罗，我和孟安倒没出什么力气，你这么讲我惭愧。哎，姐夫，我现在还能够出力啊，还有能力，能用得到那就是最好了，万一哪天我要是落魄了，搞不好还得姐夫你救济呢。李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就说：“走吧，

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昨天的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欣带着姐姐回到她家，两个人还在门厅，就听到了熊熊和李云街的玩闹声。原来李云街辅导完熊熊写完作业后，这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就组队玩起了游戏。其实李云街对玩游戏这事儿没什么兴趣，但是为了跟同学们有共同的话题，他就下了一个，可是不怎么玩。没想到这个他本来觉着超级乏味的游戏，因为和熊熊这样的高手组了队，竟然变得有趣起来。熊熊还给李云街买了好几个皮肤，还教他装备铭文来着。 许家姐妹共识甚少，但对孩子沉迷游戏这种事，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。尤其是许梦欣，父亲患病本就烦心，加之跟老贾有了隔阂，种种情绪一下就上来了。他连鞋都没有换就直接冲了过去，一下子把儿子的手机打落在地。再一看那手机，分明是婆婆的。之前小英跟许梦欣提过，贾母微信钱包里充了好些钱，说是专门给孙子花的，想来就是花在游戏上了。这游戏许梦欣自己也玩，还花了不少钱呢，他怎么会不懂其中的端倪呢？这时候许梦欣只后悔自己对儿子太过放纵，细想来竟从未好好的管教过。 熊熊还当妈妈会继续纵着他，嬉皮笑脸的去捡手机，许梦欣抬腿就是一脚，把手机踹出老远。 别以为我不会揍你。 熊熊先是一愣，然后把脸凑了过去。 你打包？ 许梦安刚想过去拦，却来不及了，妹妹已经伸手给了外甥一巴掌。 小姨，你太过分了。你 李云街一把拉过已经被打懵的熊熊，将他护在了身后。 让李云街意外的是，挨了打的熊熊竟然没哭，而是扭头钻进了娱乐室。老妈和小姨也要进去，眼疾手快的李云街冲到前面，把他们俩拦在了门口。房里传出熊熊的声音： 姐姐，你进来。 李云街没好气地看了小姨一眼， 才走了进去，顺手关上了房门。 你打他干什么呀？ 许梦安对许梦欣这样说道。 真逗，我不管教不是，管教也不是。凡事啊都有方式方法，再说了这…… 许梦安没再往下说，他跟妹妹前几天刚吵过架，这才和好没多久，老父亲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躺着，这样的时候姐妹俩不能失和。 听得楼下有响动，贾母和徐母自是忙不迭地跑了下来。贾母看到地上的手机，她再看看熊熊的房门紧闭着，立时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贾母捡起了手机，对许梦欣说： 是我把手机给孩子玩的，有什么就冲我。 许母笑了笑说： 欣欣也是为孩子好，玩手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。 孩子也是有样学样啊。贾母说这话时直拿眼看许梦欣。许梦欣正欲发作，姐姐却把她拉进了边上的茶室。 老贾和许梦欣的这套房子是排屋，地上地下共有三层，一楼除了客厅、厨房、餐厅，还有保姆房、娱乐室和茶室。娱乐室多半许梦欣在用，除了安装的家庭影院，还摆着跑步机、椭圆仪等健身器材。至于茶室，这当然是老贾的主场，每每有客人来，他总喜欢耍弄他那套泡茶的功夫。 屋里隐隐有烟味儿，许梦欣皱皱鼻子，许梦安忙去开窗。许梦欣一屁股坐下：你听他说的那话，什么叫有样学样？许梦安也坐下，柔声说： 欣欣啊，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过的，当着孩子的面尽量少玩手机。 大人和孩子能一样吗？啊，这也不能玩，那也不能玩，日子过得多无聊，没劲。 其实呢，妹妹之所以这样，多半还真是闲的。可这样的话许梦安不能说，她只好说： 欣欣啊，不是不让你玩，就是当着熊熊的面多少以身作则一点。樊教授我跟你提过的，你姐夫他们学校的樊教授，他 知道，他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把家里的客厅都改成阅览室了，电视也扔了，一家人从不玩手机，还有平板电脑和电脑是用来学习的。这事儿你都跟我说两百遍了。我不是什么樊教授，我是许梦欣，他能对自己下狠手，我不能。大姐，人生短暂呢，我干嘛要活得那么累呢？ 许梦安看着妹妹： 欣欣，那你这样活得就轻松了吗？ 总比你好啊，你就像个巨型大圣母，顾及这个人的感受，顾及那个人的感受，但是从不顾及你自己的感受。二胎的事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吧？ 许梦安摆弄着茶具准备泡点茶，他说着： 想明白了，我不要这个孩子了。 不要？真的不要？ 你和瑞秋虽然都明明说，但你们话里话外不也是这么劝我的吗？你这会儿大惊小怪干什么？ 大姐，我…… 许梦欣竟吞吞吐吐起来。娱乐室里，李云杰坐在跑步机上安慰着熊熊： 熊熊，游戏我也玩了，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等会儿我去跟你妈说啊。 熊熊眨巴着大眼睛： 他从没打过我，这是他第一次打我。 哎，熊熊别哭了。 我没哭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熊熊的眼圈早就红了。 姐，我能相信你吗？ 啊， 我是想问，要是我拜托你帮忙，你会答应吗？ 在李云街看来，这熊熊确实招人烦，但是现在哪个孩子不玩游戏啊？况且人家作业都写完了，小姨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？还动手打人？李云街看着可怜兮兮的表弟，他的心里颇有些不是滋味，清了清嗓子说道： 那个得看是什么忙了，首先我要声明，我是不会帮你写作业的，教你倒是可以的。 熊熊耸了耸肩： 作业我自己能搞定，百度一下就好了吗？ 那你刚才闹什么哭天喊地的找妈妈的？ 你管不着，你就说你会帮我吗？ 你总得告诉我是什么忙吧。 熊熊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道： 姐姐走，去我房间。 许梦安这边茶已经泡好了，只是她和妹妹似乎都无心品茗。 大姐，我了解你，你这人要么磨磨唧唧不做决定，可要做了决定谁也劝不动。是前段时间我确实想劝你，劝你不要二胎，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 许梦欣说着话，拿出了手机，刷出一张照片。 你看这个，那这照片上是两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，坐在中间的是他们的儿子，一手拉着老爸，一手拉着老妈。我看着照片就想到，要是我只有熊熊，那以后熊熊的压力得有多大呀。照片上这个人遇到的问题，他没准也会遇到呢。 欣欣，养儿防老这都是老思想了。 姐，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是没指望熊熊给我养老，我是说我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，哪天我要真的变成负担了，多一个孩子他们也可以共同来扛。那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爸病了，但是我们他有我们呢，只要我们有商量，剩下的事都好说，对吧？ 许梦安沉疑良久才说道： 我刚才去重症监护室看爸，你不是问我他说了些什么吗？他呀让我把孩子生下来。 你就听他的吧，姐，这孩子虽然是意外，但这也是缘分呐。 哎，欣欣啊，你能让我再想想吗？ 真受不了你，姐。 哎，别的都不说，就说云街。欣欣，你说我要是生下这个孩子，其实啊对他的影响是最直接的，也是最大的。 他呀一准是个好姐姐，你看他刚才护着熊熊的样子。 我是当姐姐的，欣欣，我知道姐姐意味着什么，要忍让，要分享。还有， 许梦欣这时候忽然站起： 我说大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 你急什么？ 得得得，我全听明白了，你是觉得自己当姐姐憋屈了，不想让云杰憋屈。我怎么你了？有我这样的妹妹，你有什么不乐意啊？ 许梦欣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。李云杰跟着熊熊两个人来到了熊熊的房间。小姨家的装修本就是奢华浮夸的，但表弟这个重新装修不久的房间还是让李云杰大开眼界，尤其是房间正中间那张汽车造型的儿童床，看起来是新换的，连车灯都有。只见熊熊一番翻箱倒柜，神神秘秘摸出来个卡通钱包，就往李云杰面前一摆，说道： 姐，就是这个，我想请你帮我保管好吗？ 说完他打开钱包，里头全是钱，基本上都是百元大钞。 刚好3000块，我的全部家当。 李云杰惊叹： 哇，熊熊，你比我有钱多了。那当然，毕竟我爸比你爸有钱呗。你姐， 这是我攒的压岁钱。啊，其实还有一部分在我妈那儿，说是帮我存着，不过我不信。 你干嘛要我帮你保管呢？ 姐，这个家很危险的。 李云杰忍不住笑了。熊熊严肃极了。 姐，等有了妹妹，所有东西都要跟她分享了，包括我的零花钱。放家里不安全，除了你，我也不认识什么可以帮我的人。你也看到，刚才我妈都对我动手了。 熊熊，你想太多了。 李云杰话是这么说的，可他心里突然也有些不舒服起来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何露也好，兰香也好，他们话里话外无不透露着同样的讯息。这些讯息总结起来就是刚才熊熊说的这句，所有东西都要分享了。 姐，你要是不愿意帮我那也行，不过你得替我保密。 熊熊说完叹了口气，李云杰一看表弟都这样了，顺时心就软了。 好吧，我先把钱带回去，什么时候你这里警报解除了，我再交还给你好吗？ 可是李云杰实在是想不通，这个小恶魔似的表弟居然会如此信任他。他本来想问的，忽然想起了正事。 熊熊，以后啊，别再惹你妈生气了。你要闹也得等过几天，等外公的病好了，那时候你怎么做都跟我没关系。现在大家都在担心外公呢，你得乖一点啊。 李云杰这时候又是那个凶巴巴的表姐了。 姐姐，外公会死吗？ 当然不会。 李云杰抬手做了个要打熊熊的姿势。 赶紧配掉。嗯，呸呸呸！ 熊熊这会儿倒是很听话。 我也希望外公早点好起来的，他对我最好了。 嗯，外公长命百岁的。 姐，很少有人能活到100岁的。 你这个抬杠精。 姐姐，我也很爱外公，但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们总不让人说真话。 熊熊这会儿竟委屈了起来。是啊，很少有人能活到100岁。李云杰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可这个道理实在太残忍了。李云杰希望那只叫许荣华的猫还活着，他希望许富贵能活很久很久，更希望身边所有的人都能长命百岁。想到这些，李云杰鼻子发酸，掉下泪来。熊熊递过去一张纸巾。 你们女人真烦呢。 此时许梦欣也在哭，眼泪连连，看着许梦安。 是，有时候我确实很讨厌你，特别是你讲那些大道理，你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写着优越感的时候。但是你毕竟是我姐啊，闺蜜不要好了可以撕，撕完了甚至能此生不复相见，可咱俩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怎么撕都撕不散的。没想到我却对你掏心掏肺，一片赤诚你呢、哦、你嫌我是个累赘。 欣欣啊，别说了，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。 你主要是因为工作事业，你不要这个孩子，我理解，不但理解，我还会支持你。我跟姐夫说过的，也跟你说过，要这个孩子之前一定得慎重考虑。只是如果你是因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妹妹就拒绝给云杰生妹妹，追根溯源的就全成我的不是了，对吧？ 欣欣啊，你想多了。 姐，爸生病是被我气的，这个我认， 可你不要孩子，怎么也成我的错了呢？ 我没这么说呀。 你就是这个意思。 许梦欣说完就扶着肚子想站起来，却觉得腹内一阵绞痛，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。 哎呀，姐，我是不是要生了啊？ 许梦安还当妹妹在作呢，讪讪地说， 预产期还没到呢。 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 说话间，许梦欣的羊水已经顺着小腿流了下来。 我的天哪，真的要生了，早产了，我要死了。 许梦安这才发现事情不妙，忙要喊人。许梦欣喝住了他， 大姐，保大，要是出了事一定要保大，我还想活，生就不能没我。 欣欣，你嘴里能不能有句好话？ 妈，亲家母，欣欣要生了，快准备一下去医院。 许梦安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跑去。这真是要生孩子了。李云街忙拉着熊熊下楼要跟着去医院。大人们哪还顾得上这些啊，要去就去吧。如此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医院。医院门口，老贾和李林早就等在那儿了。一上担架车，许梦欣便拉着老贾的手，念叨起了那几个在心里盘旋着的关键词： 不扑、保大、叶子中心。 好，都听你的啊，全都听你的。老贾一面给许梦欣擦着汗，一面小声这样安抚着。胎儿已经34周，医生不建议保胎，生是肯定要生了。坚持要顺产的许梦欣被频繁的宫缩折磨得痛不欲生，只好上止痛泵。眼见羊水越来越少，再不剖，情况可能就更不明朗了。 捏着手术同意书的老贾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就差在地上翻滚了。徐母和贾母哪敢擅作主张，末了还是许梦安一声令下，剖。 李林只拿眼看许梦安，他觉得老婆大人管事管得太多了，可这生死攸关的事，当姐姐的怎么可能不管不顾呢？李林无法理解许梦安，许梦安呢，他也无法理解妹妹对顺产的执着。剖腹产怎么了？肚皮上有道疤怎么了？这个还能比他自己和孩子的性命更重要吗？ 许梦欣得知老贾签了同意书，鬼哭狼嚎，发誓等孩子出来了要生剥了老贾的皮。别嚎了，要想母子平安就听医生的，欣欣听我们的啊。许梦安，我恨。这是许梦欣被推进手术室前说的最后一句话。 熊熊仰着小脑袋严肃地看着李云街。 姐姐，我妈妈会死吗？ 姐弟俩坐在医院小花园的木椅上，李云街奉了老妈的命带表弟出来溜达溜达。李云街手里拿着一堆零食，这是他刚刚给表弟买的。 不会的，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？ 少拿我当小孩哄。 熊熊，我可不敢，毕竟啊，你是存有巨款的人。哎，熊熊，咱俩来玩个游戏吧。 没兴趣。 熊熊，咱俩猜猜看，你妈妈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，好不好？ 生个西瓜最好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姐姐，搞不懂生孩子那么危险，他干嘛还要生个没完？ 他要是不想生孩子，熊熊哪来的你呢？ 要是他问问我的意见，我还不想来这个世界呢。 这个世界不好吗？ 本来蛮好的，西瓜现在要出来了就不好了。 熊熊，我给我妹妹取了个名字，